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摧枯拉朽，传奇而定。从实力悬殊到胜券在握，是什么支持着人民军队屡创奇迹？ 我们当当当，你怎么能够赢得今天全国的胜利呢？我们就是老百姓的支持。 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倾尽所有，单食湖江，又是什么凝结下10000000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鱼水情深？ 我们不让你们走，要你们给我们报仇。 渡江在即，硝烟前线，孕育着怎样的革命浪漫？绝密文献又暴露出蒋家王朝怎样的绝望无援？ 他所处的境，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1949年，人心向背，刻画下中国命运的抉择。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3集，天翻地覆，凯尔康，敬请关注。 这是一封来自老解放区潍北县百姓写给兵团九纵的信件。聂司令员，刘政委，兵团九纵全体同志，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绞死，有的被曝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毒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带过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写这封信大约是4月10号的晚上，是一个漆黑的春夜，我父亲就铺开了毛边纸，在昏暗的灯光下来写这封信。一提起笔来，潍县人民惨遭蹂躏的那种惨象就在他脑海里浮现了，他就想到要报仇，要伸冤，血要有同物来偿还。这样他就刷刷刷的一直把这封信，当东方发白的时候，这封信就写成了。 会是怎样的仇恨，亦或会是怎样的惊恐，才会让统治当局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茅草过火，石头过刀，人要换种。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对苏区解放区人民屠戮之疯狂，世人并不陌生，但信中所记录近乎变态的斩尽杀绝，今日看来仍不忍卒读。那一夜，潍北县县委书记许建功是一边痛哭，一边奋笔疾书，代表潍县百姓写下了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在信的结尾，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我们不让你们走，要你们给我们报仇。”这是我们对你们的高贵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这封信就是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期望、人民的对子弟兵的命令，就是我们希望你去勇敢杀敌，把潍县城的陈金城彻底消灭， 解放文彦城，解放胜利。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句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话，对解放军的每一名官兵来说却正是必须履行的职责。打进潍县城，活捉陈金城，为潍县人民报仇的口号声响彻潍县上空，而人民也在为了对子弟兵的高贵信仰而付出这一切。为了给大军烧火做饭，在潍县北城的张氏村，2000多村民紧急组织集会，商量如何最快解决问题。 哎呀，当时是气都气成一样，他人民指挥治安解放军，这个气成一样，人民部队和这个家的也是一样了。 张氏村的松林是淮北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木田。据村里的老人介绍，在想当年，墓田中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高大松树，是全村的墓田圣地。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舍得动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们要只要解放军就绝对不能，谁也阻不住。可是为了解放呢，也不管了不顶痛一些。刚才这个就是有雨夜的出现，有这个有车的出现。 今天我们依然能从这片几百亩的空地上感受到潍县人民的真挚感情，这份震撼和感动是用任何文字和语言都无法代替的。 这个是当地那是十几米高，随便的时候这一片树林子全那那一片树林子 老人告诉我们，墓田中有两株上千年历史的松树，被解放军特意提出保护，留存了下来。这两棵被称之为大松、二松的古树，成为这里的历史见证。20天，素有鲁中堡垒之称的潍县被解放军攻克。战役刚刚结束，山东兵团九纵司令袁聂凤智在潍县城外举行了一次真枪实弹的攻城演练。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就是拿下济南城的预言，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再回来。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整个战役仅用8天，而解放区人民一次筹粮就达到1亿6000万斤，足够大军和所有之前民工吃上2个月。 谁都知道济南战役就是很难打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妇女呢干嘛呢，就搞好之前背黑的推碾子推磨子，哎，那碾子磨子不住血。 那我们二中团呢，那就是手，这不是都发动起来了吗，各有各的任务，这样才保证这个战争很快的这个取得胜利。 这次战役合计歼敌10.4万余人，升服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战役的胜利将中央军委的秋季攻势引向了战略决战的起点，辽沈、淮海、平津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相继拉开了序幕。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率先打响。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三次飞赴沈阳，企图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即将覆灭的命运。然而这次的救急并没能改变战局。半个月后，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从东北侥幸逃出的杜聿明惶惶之中再被委以重任，守江必守淮，赶紧回徐州。 杜聿明将军，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 人民解放军的广播从1948年12月17日起便一刻不停地飘荡在阵地的上空，这简直比枪炮更能摧毁国民党官兵的神经。 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而在广播中特别提到，应该学习的郑洞国将军与杜聿明更是老相识，同为黄埔一期，两人亲如兄弟。好，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准确说，他们应该被称作难兄难弟。 国民党军强占东北之时，杜聿明、郑洞国分别担任正副保安司令长官，战四平、打临江，两人结伙与解放军在白山黑水间厮杀，同时也一块经历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连珠炮一般的彻底溃败。尤其是进入辽沈战役之后，那种被围困的滋味，守在长春的郑洞国是非常不陌生的。1948年10月16日，就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的同一天，长春国民党守军主力60军军长曾泽生起义。五天之后，郑洞国多少有些不甘地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战将郑洞国戎马生涯中没浮过水，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私下里他对毛泽东的一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钦佩得五体投地。 我祖父他说，毛主席啊，您这个马列主义学这么好，你是怎么学的？毛主席就跟我祖父讲说，其实啊，一个人转变立场啊，并不难啊，你只要放下架子啊，拜人民群众为师啊，那你就会进步了，会提高了。这时我祖父也意识到了，其实毛主席就借着这个话的由头，等于在教育，在鼓励他。 拜人民为师，学马列就能学好，这句话给了郑洞国太大的震撼。只可惜在1948年的那个冬天，无论是他还是杜聿明，对于拜人民为师这个道理懂得都还是太少了。国民党遭遇围困，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但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却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到底是什么让亿万人民义无反顾支援前线？又是什么让成排成营的国民党士兵主动走进解放军的阵营？解放继续讲述。1948年12月底，徐淮平原大雪，粮食燃料全无，空投时有时断，官兵怨声载道。一度杜聿明很是不以为然，他对部下训示，我方时有空投，近况尚且如此，共军别说飞机，连汽车都没有，他们几十万大军也要吃饭，包围我军他们就能扛得住？杜聿明错得太厉害，解放军确实没有大飞机，但对于战争后勤他们实在太能扛得住，因为他们有人民的小推车。 共产党他为什么那个赢得全国的胜利呢？完全是老百姓的支持。后来我经过了那几个战友啊，我都深深的知道，所有的前送和后送，什么叫前送呢？就是把衣服粮食送到前面来，后送就是把伤员送到后面去。前送后送的整个过程，这个后勤部位我是都是老百姓的推车，完全的。 1949年新年刚过，河南商水县固强乡胡集村的徐乃真老汉去世了。多少解放军战士对于这个平时少言寡语的老人，对于时时系在他腰间的那只粗瓷大碗有着太深的感情。淮海战役打响那一年，已经56岁的徐乃真老汉刚刚在土改运动中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顾多少人的劝阻，只拿上一只饭碗，他就报名参加了支援解放军前线的担架队。50多天，从火线到后方，再从后方赶回火线，老人离家时穿的布鞋连同脚掌早已磨烂，血水和泥土 混粘在一起，伤得已看不出模样。但这些都没有妨碍老人在运送伤员时每一步的小心翼翼和日夜不停。 敌人飞机轰炸时，他会整个趴在伤员身上掩护，伤员流血不止，他就扯出棉袄中的棉花为伤员包扎，直到身上只剩下一层单薄。他的那只饭碗成为了伤员的尿壶和便盆，每次把碗伸进担架，老人总会说上一句：来吧孩子，大爷接着，没事。 临近新的一年，徐老汉终于病倒了，双脚的冻伤溃烂令他高烧不退，但当接近昏迷中模糊听到部队传令前方打了大胜仗，这支担架队可以复员回家的时候，老人挣扎着起身就走，部队急救所的同志赶忙给他找药，但徐老汉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走远不见。到家的第五天，徐乃真老人去世了，他躺在了土改中分给他的那块良田上，就像是刚刚拿到土地所有证的那个夜里，他也是这样躺在田间安然地睡去了。今天当人们谈起淮海战役，经常会提到一个数字，之前民工543万，而实际上这只是跟随部队和机关挺进的民工数量，而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广大后方，承载着抽军粮、做军鞋、修工具、赶制军装、生产弹药等等任务的老百姓，粗略统计足在2000万以上。在他们中间有不间歇往返战地抬送伤员的徐乃真，又依靠着高粱饼、红辣椒充饥，行程4000多公里，车轮滚滚穿越五省，把大米白面送上解放军阵地的唐和恩，有权力照顾人民子弟兵，有身体搭建火线桥护送大军过河的沂蒙红嫂，更有太多太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劳动人民。 那贱民俺都不敢说的，吃一个贱民啊，一个贱民俺寻思这个八路军有这一个贱民，他就能打上胜仗，叫部队多吃点吃的好的，然后等打了胜仗，打了这敌人，消灭这敌人，打了胜仗，然后过个春天过个年过节。 他们在用最朴素而真实的行动守护着自己的家园，捍卫着自己的权利，选择着自己的命运改变，更憧憬着一辈子都不再受欺压，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与未来。 就和自己家人是一样，没有和部队没有热心人，我不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啊，兵爱民，民爱兵，然后呢军民一条心啊。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淮海战役期间，各地群众为解放军筹集贡献的粮食就高达9.6亿斤，而在敌人的阵地上，总在以为共军同样没粮的国民党军队会作何感想呢？1948年的最后一夜，陈官庄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内，虽有督战队真枪实弹的枪毙逃兵，但对人民解放军阵地上不停飘出的食物香气，以及你们冷吗？你们饿了吗？这样嘘寒问暖的喊话，还是吸引了大批冒死冲出投降的国民党士兵。为了口腹，出于本能，这样的临阵脱逃，无论何时看来似乎都不难理解。而这些脱逃的国民党士兵往往还会再返回去， 没过多久便又带走了成排成连成营的整建制部队去投诚，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其中呢有一个湖南兵，那湖南兵这个名字我还记得叫邹怀辉，他感冒发烧，按照咱们解放军来讲来说的，病号饭鸡蛋面，班长端给他吃他不吃，排长端给他他也不吃，他说指导员不是我不想吃，我没钱。他到国民党那当兵的时候，假如要是生病了要吃个什么病号饭之类的，都得给很贵的钱。哦，我明白了，我跟他一说咱们不要钱，他一下子跪在我面前，哎呀很感激。 一碗面条，一个馒头，一支香烟，一件棉服，这些在国民党阵地上需要拿钱甚至是用命去交换的东西，就由解放军士兵微笑着毫无条件地递给了他们。已经打定主意豁出去也要做个饱死鬼的国民党军士兵们，从跳入对方战壕的那一刻就发现一切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没有人冲上来羞辱党骂，没有人伸出手要这要那，解放军无论是官是兵打扮没有区别，待遇并无不同，向他们问的最多的往往也都是这样的话：兄弟，啥地方的人，在家给地主干过活吗？受过欺负吗？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问话前忍住不哭。大量国民党士兵本身就是被强征来的穷苦农民子弟，在家他们同样经受着地主的残酷压迫，在国民党军中他们还要忍耐长官的非人虐待。当听说根据1947年共产党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像他们这样的国民党官兵家庭同样可以分得土地与财产，绝大多数人二话不说调转了枪口。战局从来都是政局的延伸，而人心向背从来都是最大的政治。1949年1月6日，杜聿明没有来得及实施蒋介石在当天密电中的指示，全力冲击死战。这一天在人民戮力齐心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总攻，4天之内完结战斗，杜聿明被生擒，国民党军放弃长江以北，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一役从此江北无大战。1949年，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国的形势已经越发明朗。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挥师南下，指日可待。 相比节节战优的共产党，国民党的颓势已经愈发凸显。政治上，即1946年强行召开所谓制宪国大之后，1948年又在切实推行民主的旗号下粉墨登场一出行宪国大，两次所谓国民大会除了国民党代表就只有另外两个右翼小党参加充数，吵吵嚷嚷中近乎闹剧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已将蒋介石一心独揽大权推行独裁之面目暴露无遗。经济上，1948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但这些都没有妨碍国府大员在掠夺民间财富中翻手云覆手雨，钱权勾结，国家资源变私产，官官相护，黎民百姓被吸干。1948年8月，美其名曰金融币改。国民政府抛出废纸一样的金圆券，老百姓沉寂之间血本无归，国统区经济随之全面崩盘。哀嚎遍野之中，蒋介石却在动心另起炉灶，经贸天下之大部委密发手令，私自挪转国库储备，